开始的情节，然而心却和我相违，还有他自己的感觉。再一次走回那爱情是怎样的危险，我忐忑的心，我忐忑的心情落得不冷静，忽而忧忽而喜，给爱原来我不曾免疫，我忐忑的心，我忐忑的心辗转的不能眠，忽而醉忽而醒，这样的陌生的自己是我生曾经，我忐忑的心，我忐忑的心，起落得不能停，忽而忧，忽而喜，被爱原来我不曾免疫，我忐忑的心，我忐忑的心，辗转的不能眠，忽而醉。这样的陌生的自己是我熟悉的曾经，

只是彻底放松三分钟。 总是短促，好玩的东西。

留下一路寂寞，回来吧，你可知我的心。 心一发就难回头，